受东移高空槽及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下午以多云天气为主，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易感人群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入夜之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本市将有轻雾或雾，影响地面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是青年作家苏欣的短诗和随笔精选集。淡到极处，简到极处，却正透露出人生的真味。书中包含了199篇通透短章和113张精美照片，通过对身边事物的了解，带你从文字中感受生活之美。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诵读《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非常精美的小书，叫做《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我们真正要活过的并不是连绵一生，而是一个个瞬间，活好了瞬间，也就活好了一生。这是作者苏欣特别在这本书的书封上写的一段话，看似简单质朴的一句话，却展现着作者对于成长的思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了作者苏欣，欢迎一下苏欣。 谢谢大家，谢谢一丹。 说到了这本小书《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当我翻开它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它其实更像一本手账。 对，是有一些像的。这个书呢，其实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有想到咱们后续这个功能。其实我这本书它本来是有一个，可以说是有一个契机，因为我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辞职做了一个间隔年，那年我没有正式上班，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老家待一段时间陪陪父母，然后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去走了咱们国家的9个省，在路上玩嘛。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去广州方所，在广州方所这个书店里边见到了一本书，咱们国内的一个挺好的青年作家，他名字叫王海桑，他那个诗集的名字叫《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那个书特别的可爱，它是一个小的开本，然后是一个诗集。然后另外呢，我还见到那个就是一个日本作家的书，叫100个基本，然后也是一个小开本，小32开，打开以后呢，它里边有大量的空白，基本上每一页就有2句话，然后100个基本和这个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他们都主要是字儿，就基本上就是字儿，打开以后每一页大量的空白，然后上面两三段文字。我每次见到这两本书，我心情就特别的舒服开心，就觉得好像见到了一个自己心爱的一个小物品，然后你只要一见到它，你心情就不由自主的愉悦。完了那个我在路上的时候就一直带着他们，走到哪个地方，当我这个累了的时候，或者是想起来的时候，我就随便翻一翻，因为它的体积不大，你带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就是负担哈。然后读的时候呢，它文字也很短，你进入它也很快，就是读一下就随便就可以 就看进去了。然后呢，它就是你放下它也很容易，它不是一个长篇的文章，比如说有个3000字5000字，你不花10分钟20分钟的你读不完，其实就是3-5分钟你拿过来随便翻两页。然后呢，如果你心有所得呢，你就可以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随时想起来你在心头玩味一下。哎，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好，正好我自己也就是喜欢写这种片段式的东西，也拍了很多照片，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再把这个图也放进去，让大家就是如果你不想看字儿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里边的图片，就是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放松吧。其实主要就是一本让大家偶尔想一想然后放松一下这么一本挺愉快的小书。 这本书总共是有199段的文字，还有113幅图，应该说是一边看图一边读它的文字，非常的美。所以接下来还是请苏欣为我们朗读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文字片段，大家来感受一下。 我曾渴望与人分享这生命，如今满足于独坐窗前，自饮这杯滋味浓厚的醇酒，无需向对面举杯，不等待任何不可知的叩问。每一个灵魂也许都有破碎的地方，难得的是用稀薄的智慧将其弥缝起来，依旧活得坦诚而认真。那些过往属于你自己，若你坚持含血吞下，其实谁都无权令你吐出。只想跟你说，坦然承担，轻松过活，别着急，慢慢来。愿你的自我坚固又有微小裂缝，前者使你在人间特色鲜明，后者使你还有成长可能。春天来势汹汹，而我手足无措，只好五体投地向美臣服。 通过刚刚苏欣的这一段朗读，大家可以感受到每一篇都非常的短小精悍，甚至是非常零碎的一些句子凑在一起。所以这些文字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这个写的时候呢是很随机的，这些文字我大概就是会记录在自己的手机的备忘录里，然后有一些呢原来的时候就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就比较零零碎碎。大概其实我是整体上来讲累积了有400-500则，然后在做这个书的时候编辑就从中选了199则，而且因为想让大家比较随意的去读这本书，反而是刻意打破了就是所谓的这种分节。那这个文章里边199篇呢，它大概其实是可以分为三类的，一类是带有一定的哲理思考的那种，还有一种是有点有趣的比较好玩的俏皮话，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写的稍微有点诗意的类似短诗那种东西。所以说它大概要分的话是可以分这三类，但是他其实又没有做这样的篇章划分，没有分三章说这个是谐趣篇那个是哲理篇，没有的，我们就是随机，然后按照一种就是阅读上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那种感觉排了排。 这本书其实它的书名还是很吸引我的，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 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其实我是因为我们原来要做这么一本书，可是呢一时之间暂时还没有找到主题，就有一天这个编辑自己看到了一句话，就是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当他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符合我这本书的主题。因为我反复去思考我自己做这本书的意义，最后也把这本书就是这个意义呢凝结成了一句文案，放在了这个书的封面上。就是真正要活过的并不是连绵一生，而是一个个瞬间。因为当我们真的回头去看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每一天的事情你都记得。说的那个难听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回想一下，可能前天中午你吃的什么饭你已经忘记了。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对自己这种重复性的事物我们是不记得那么多的，因为反复的重复还有一些小事它是没有很多意义的。可是真正的你思考过的，或者是你爱过的，或者是你付出过的，或者是让你痛苦过的那一个个瞬间，最后你却会记得很清楚。有一位香港作家啊，他的名字叫陶杰，他写过一本书叫《沙鹌鹑的少女》，他在里边说过一段话，说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 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其实当然了，我们一生之中的关键时刻也没那么多啊，就如果我们活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回头去看，可能也就是三五个节点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当时我们又意识不到。那试着想一下呢，其实我们去想想对自己特别关键的能记住的人生的瞬间也并不多，那我想着就是趁着我们还对自己刚刚过去的事情记忆犹新的时候，包括你的感悟也记忆犹新的时候，你把它记下来，然后对你生活当中的事儿、身边的人、身边的东西保持一个关注，你把每天从脑海里跳出来的那一点点亮点给它记录下来，也许就能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所以说最后我就觉得啊，这个主题跟我想表达的东西是完美的结合了，我们把这个书名就定成了这个。 正如刚刚苏欣所说到的，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是他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同时也有很多是他对于文学的理解，比如说这段话我印象特别深，文学应该是人生的副产品而不是主线，哪怕对一位世界级的作家说他的一生是为了自己的作品而存在，都可能是偏狭而无趣的。活着比写着要宽泛多了，那些貌似用生命在写作的人如卡夫卡，其实经受的正是生命本身的煎熬，而不是文字的。 我写这段文字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写作的人，然后我经常会去思考这个意义。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写作的人当中啊，就是我其实当然了，我写的也不是很好，可是就是在写作的人当中，大家会说应该把写作当成生命的一种信仰，应该把写作置于你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一个地位当中去。我不否认啊，就是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写作家他是确实是如此贯彻的，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没有错。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生命本身是更重要的，活着本身是更重要的。比如就是在这段话里边，我们提到卡夫卡，他写的最广为人知的一篇小说是《变形记》，就是说格里高里这个小职员有一天早上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甲虫。从他变成大甲虫以后呢，他的父亲、母亲、妹妹对他的这个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当然更不要提他这个公司的同事那些上级等等这些外部的人了。然后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小职员的变形记，他在自己家里边的这个位置和他对于这个家庭的价值和他作为一个个人的价值都在这篇很短的小说里边体现出来了，就体现了一个人生存的这个荒诞性嘛。其实你去想这个故事呢，故事本身这个比喻你会觉得它很精彩，可是你返回来想作家为什么写了这篇文章呢？其实是他自己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然后产生了一种质疑或者是思考，就是我对我的生活方式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产生了一点疑问，他才开始去写这篇文章。因为卡夫卡本身他的这个个性就是敏感，善于思考，比较避世的，他自己在地下室里边生存，然后很少跟外界打交道。曾经有一个传说啊，具体我也没有去考证过，当年说巴尔扎克有一个手杖，上面写了一句名言叫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卡夫卡也整了一个不知道是墓碑还是手杖，他上面那句话写的是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就是他是这么一个个性的人，就他非常敏感，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一个挫折对他来讲都是一次重大的这种情感上思想上要引起深刻反思的事件，所以他会写出来这样的一个文章。所以我认为活着本身比你的产品要更重要，就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不写作了，那我自己去反思我的人生，我觉得创造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对，我希望自己能创造一点有意思的东西，那我这个东西它表达出来是文字还是图画 都不重要。 每个人对于文学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它是社会的良心，有的认为说文学给他带来了一种愉悦，或者对于生活的信心和信仰。但是无论文学给你带来了什么，只要是美好的那就足够了。所以就像苏欣的这本书的书名一样，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刚刚说到的是卡夫卡的故事，这里边其实讲到了很多你对于文学和艺术大家的一些感悟，比如说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为梵高的生平感叹，却常常低估身边人的才气和勇敢，如有可能别做那种无动于衷的人。 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可能是想到了三毛，就是当年三毛嘛，他写过一篇文章，三毛在他写作成名以后，已经得过很多次奖，受到无数读者喜爱的时候，他在他们家的家宴上，可能是刚刚拿了一个奖，就跟自己的这个家人说，说我刚刚一个什么文章拿了一个什么奖，然后饭桌上所有的这个就是他的父母啊，他的姐姐啊，就家人嘛，都在那吃饭，没有人理他，他又说了一遍，依然没有人理他，大家还是在互相劝菜，然后到他说了第三遍以后，他发现大家依然无动于衷，他就非常生气，把桌子一拍，大发脾气。其实后来就是包括我们去看他们家人的访谈，确实家里人可能因为他们家庭也都比较优秀吧，另外就是中国的这个父母呢，他对子女的成就一般情况下会选择性的忽视，可能是怕我们骄傲哈。就反正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很少夸我，他可能心里觉得你的成绩已经挺不错的了，他心里暗自的得意，他也不会公开的夸奖你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现象，就是包括我小的时候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小学有两个班，我那次考试考了一个年级第三，可能是我们班的第二，我觉得挺好的，挺高兴。我自己因为从小没有那种一定要考年级第一的那种执念嘛，我就拿着奖状回家去找我父亲，我说爸，你看我考了个年级第三。我爸当时在工作，拿过来看了一眼，板着个脸说，没有考第一还拿过来让我看，回家去吧。当时我就哭了，考了年级第三拿个奖状哭着回家了。幸亏我妈还好，我妈看了还挺高兴的，赶快给我钉到墙上去，然后让我的这个心灵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我年长以后，我虽然能理解，就是父亲他可能对你的要求更高一点，希望你做得更好一点，他觉得你有能力做到更好的时候，你不应该拿次一点的成绩给他看。但实际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肯定，尤其是对这种孩子嘛，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自信是需要靠一点点的认可和鼓励慢慢的建立起来的。嗯，他做到了一点事情，你看到了，你肯定了他，然后他就觉得 OK， 我还可以哦，我还挺棒的。然后他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坚牢的这个自信的基础，帮助他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这个成长的过程，正如苏欣在这本书当中特别写到了一句话，叫做成长是以某种不可动摇的自信一路挑战惶恐的过程，愿一直有惶恐而不被惶恐吞没。 嗯，这个还真是有承接的关系，我觉得一丹很厉害啊。其实我因为打乱了这个写作的次序，有的时候自己的这个想法可能在自己的脑子里是零碎的，但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可能真的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有一些问题是自己反复的去思考，最后就一天一天的有一些新的结论进去。写这段话呢，当时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写的，然后所谓不可摧毁的自信，就是刚才在上一段里边讲到了，如果一个孩子或者是一个年轻人，这个我觉得年轻人面对的就是可能性更大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往往满怀自信，但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做了点什么呢，可能做的不对，然后就受到批评，或者是自己不满等等吧，这时候你就会产生惶恐。我觉得就是我在工作过程当中经常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就是我心里有自信，我觉得我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达到自己的那个期望值，或者说我这个方式究竟对不对，这时候你就会产生惶恐。那他会一路的去验证这个事情，只要你坚持说我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然后每一个步骤呢我也做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然后以前那个周星驰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嘛，他说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 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书 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是青年作家苏欣的短诗和随笔精选集，淡到极处，简到极处，却正透露出人生的真味。书中包含了199篇通透短章和113张精美照片，通过对身边事物的了解，带你从文字中感受生活之美。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诵读，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非常精美的小书，叫做这么简单却那么足够。我们首先请出这本书的作者苏欣，欢迎一下苏欣。 一丹好，大家好。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特别为大家朗读了这本新书当中的一些文字，大家可以感受到唯美当中透着一些思考和感悟，但是其实这是这本书的其中一类文字风格，还有一类文字风格是特别的俏皮可爱。比如说有这样的一段话，岁月流经人类，胖人被泡皱，瘦人被风干，于是有了皱纹。 那全是在时间中浸淫太久的痕迹。这个是其实涉及到一种观察，就是总体这一篇都是在讲人年纪大一点了会长皱纹，但是你想一下，这个胖一点的人长皱纹，它是浮在皮肤的表面的，而瘦一点的人长皱纹呢，它就像风干了的那个果实，就是它皱巴巴的浮在它那个骨头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就很像把人视之为一个果实的话，就是视之为一个果子的话，那它泡在这个水里边泡久了，包括我们平时洗澡也会，如果你的这个皮肤泡在水里久一点，它上面就会长出来一些泡出来的那个皱纹。而瘦人呢，它就像被风干了的果实，皱纹是贴在自己的这个骨头上的，就只是这么一个俏皮的观察。因为就拿它来做一个比喻的话，我们都是泡在时间这种水里边的果实。 还有几个特别有趣的小短句，比如说狭路相逢胖者瘦，特别狭的路相逢瘦者胜，还有臭豆腐不曾饶过我，我亦不曾饶过臭豆腐，杏花树影里吹笛到天明，仔细想想嘴巴疼。 这个每一篇都是自己 灵机一动的俏皮话吧，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为了就是在轻松一刻，就我们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如果你哪天心情不好，随便翻到这一页看了你就很开心。那我简单可以讲一下哈，这个狭路相逢胖者胜是什么意思？一般都说狭路相逢勇者胜，那这个时候就脑子里有一个场景，狭路相逢在很窄的路上两个人碰到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是胖者胜呢？他体积大呀，他可以把你挤到一边啊，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他赢了呗，他可以过去，你跟瘦一点的人过不去。那为什么就接着就按这个逻辑再想下边一句话，特别狭的路相逢还是瘦者胜，为什么呢？如果两个人在很窄的胡同里边遇到了，那这个时候很挤怎么办呢？那胖子是挤不过去的，只有瘦子可以挤过去，所以其实是因为那个狭路相逢勇者胜开的一个脑洞。就还有那个臭豆腐不曾饶过我，我已不曾饶过臭豆腐，这句话其实也是有来处的，它的来处是木心先生、哦、木心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岁月不曾饶过我，我亦不曾饶过岁月。 嗯， 他的原来的意思其实是很端正的，就是说那个岁月不曾饶过我，我老了，我亦不曾饶过岁月，我在岁月当中生活过了，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这是木心先生的意思。那我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俏皮，就是当时我在绍兴玩嘛，绍兴以这个臭豆腐而出名，就是我走在街上走一小段路，你就看到路边有一个臭豆腐摊，那我就会过去要一碗。它这种是油炸的臭豆腐，吃起来很香，但是晚上我去那个饭店吃饭的时候，他们还有一种卤出来的臭豆腐，往往还跟那个臭苋菜梗一起卖，叫那个双臭。完了我还会再点一道这个菜，当时我就想起这句话，我觉得是啊，臭豆腐不曾饶过我，因为我走到哪儿都看到它，然后我亦不曾饶过臭豆腐，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把它吃掉。 嗯，虽然是很俏皮的一些话，但是我觉得当你读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内心也是油然而发一种喜悦，好像为你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说到了增添了一抹亮色，不得不提啊，在苏欣的这本书当中还有第三种文体，就是关于天气、嗯、无论是晴天雨天还是季节变更的这样一些感悟。比如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天气清明，风光芽花，心温柔而流荡，如有意当翩飞。 哦，这是那天就是是个春天，然后天气特别好，咱们北京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气清和的那种天气。嗯，北京的初春是特别的美的，尤其是四五月份的时候，空气很柔软，有点湿润，但是又不那么湿润，就是杨柳风，吹面不寒杨柳风那种风。当时一个周末坐在家里，看到这个外边是这么一个景象，嫩芽已经冒出来了，是嫩绿色的，然后风吹着，缓缓的吹着，又清凉又暖和，花也在盛开。咱们这个北京的春天开很多很多种花，山桃花、丁香花、海棠花，特别的美，整个觉得心情很温柔。那一刻就觉得，当你看到世界这么美好，这个环境这么美好，花开的这么美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是一种无端的温柔，没有理由，你就觉得很开心，坐在那儿也很平静。 嗯、 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心有翅膀的话，一定是会在外边这个这么美好的天气当中翩翩起舞的。 故都的秋，美得夺目，白蜡树的黄叶金光灿烂，纯净透亮。家乡的秋野，玉米成熟了，陕西秦岭一带山峦之上五彩斑斓。初秋，大型比美现场。2012年在北京南城上班，周末时常坐六开头的公交车回朝阳区找朋友玩。犹记得某日微雨，隔离带上月季盘绕，焦黄嫩红，乳白花色交映，雨珠琳琅，凉风扑面。我坐在车窗旁边，几次想探手攀花，而明知不可得。虽然如此，心里却充满了无目的的生之喜悦。刚刚特别为大家朗读了苏欣这本书当中讲到的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和夏 这两个不同的季节，大家可以感受到他文字里所讲到的是非常简约的，对于风景的描写，但是有他的心境在。 我自己比较喜欢注意这些自然界的环境的变化，像刚才先说那个夏天啊，夏天的时候咱们北京的市花是月季，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哈，就是北京的市花是月季，所以北京这个街上种了很多很多月季花，然后从初夏开始一直开到现在，甚至冬天它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还有一些花在开，那每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也会留意到，北京虽然偏北，但是它是有雨季的，有明显的雨季。它进入夏天以后，它会时不常的下雨，以下阵雨为多嘛。我就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坐那种长途的这种大巴车往市区来奔袭过来找他们玩。那其实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因为我们北京这个城市的隔离带上种满了这个月季花和蔷薇花，它就像我里边写到的那样，各种花色都有，乳黄的、浅粉的、洁白的，非常非常美，在这个隔离带的这个铁丝网上攀附着，开的就是一带花墙。下了一点雨，它娇艳欲滴啊，那个花瓣上就落满了透明的雨珠，真的很想伸手去摘，其实你又够不着，你即使是手伸出去了你也够不着。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当你看到大自然当中美的风景、美的事物的时候，你的心不由的就变得很纯净、很柔软，而且能感受到一种活着的喜悦，或者我们不说它是幸福，就是这种淡淡的喜悦，没有目的，没有来由，就是因为你此时此刻在这里，然后遇到了这么美的东西。还有这个秋天的这篇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对比在，因为我写这篇它是在我去过陕西以后写的，当时我从重庆坐车到西安去，它一路都在，因为坐的是高铁，它其实一路都在钻山洞，更多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山景，但是从这个山洞出来的那个路上是初秋，看到了秦岭的秋，非常美，真的非常美。你去在这个火车上去看这个秋天的山的话，你不能得到一个细致的印象，你只能看到这里有一丛红，那里有一丛黄，然后还有一片苍绿，它整个是色彩，是秋天的那种色彩，往纹里走，很沉稳，很斑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北京这边的秋天啊，就是可能对一般人来讲会容易想到香山的枫叶，但是枫叶其实你不到香山去看你是看不着的，但是路边随时都有洋槐树和白蜡树。然后我们老家呢，到秋天了以后玉米就成熟了，也是金黄色的，它那个金黄色是带有一定金属感的那种金黄色，还发一点白，祖国处处都是这种，到了秋天都特别美，像一个大型的比美现场。 昨晚下了雨，今晨天色阴翳不开，骑车上班，小区路边的美人蕉叶子上滚动着晶莹的水珠，牵牛花、不知名的草也都水气弥漫，从河边经过，河面蒸腾出阵阵水雾，不知为何，我知道我儿时逼视过草叶上水珠滚动的姿态，它的明亮光辉和瞬间坠落都曾让我屏息，如果拿这些乡野回忆换城市孩子的游戏机，我想我不愿意。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收集了苏欣所拍摄的113张随手拍的照片，这里边除了有山南海北、云朵野花之外，还有很多你生活的场景，比如说摔碎的手机钢化玻璃膜，还有你写字台上的陈设，以及夕阳西下的停车场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着很多的回忆和故事。 我们现在是有113幅图，它大概是从300幅图里边选出来的，其实本来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图呈现给大家的，因为我大概2016年出去玩的那九个月里边，我应该是拍了10000多张照片，可是就是在这个做这书之前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硬盘坏了，但是它坏了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其实我没有想到说我还有一大部分这个旅途当中的照片没有拷出来，然后我就把它寄回去了，寄到那个厂家去，他们给我调换了一个新的硬盘过来，这时候我才想到其实我